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那么在国庆长假之前呢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期那些没有前奏的歌曲。那么其实呢，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很多，有些呢还是人气非常高的热门歌曲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完美的一天就是如此。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。各位说一说这样没有前奏的歌曲，各位的喜欢的歌单当中有哪些呢？ 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，那么也是祝福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，今天的一天也是完美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《崇拜》，这是梁静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，最初呢是作为主打歌收在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之中，后来呢这首歌又被收在她的精选集《现在开始我爱你》之中。不过呢这首歌的录制过程不太顺利，第一次录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梁静茹被歌词深深打动，所以说呢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感情感受全部融入到歌曲当中，但是呢制作人反倒跟他的想法是不太一样，他觉得如果说情感太过饱满，反倒不足以表现出歌词里那种掏心挖肺的爱情观，所以说呢他反倒要求梁静茹自费唱功，抛弃一切的技巧，由心而发，用最直接的最自然的声音和状态去演唱。一起来分享这首接近原生态唱法的《崇拜》，来自梁静茹。 你的姿态，你的青睐，我存在在你的存在， 你以为爱就是悲哀，你挥霍了我的崇拜，我活了，我爱了，我都不管了，心爱到疯了，恨到散了就好了，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敢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，你的姿态，你的在你的存在，你以为爱就是悲哀，你挥霍了我的崇拜。算了就好了，可能的，可以的，真的可惜了，幸福好不容易，怎么你却不看了呢？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，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， 崇拜来自梁静茹。那咱们现在听到的很多新歌呢，其实很有可能都是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写好的。其实很多电影也是这样，是吧？都会筹备很多年啊，可能就是为了要赶到那个最恰当的时间节点才能把它推出吧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歌手刘若英发行了歌曲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。这首歌呢由深白色创作，而且呢是压箱底儿的多年的这个老陈醋作品。歌曲的曲子呢在发行前呢很多年前就已经写好了，不过呢一直都没有填词，决定这首歌拿给刘若英唱之后呢才为她好好的量身打造歌词。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太多伤感，有越多的时间，就越觉得不安，因为我总是孤单，过着孤单的日子，喜欢的人不出现，见的人不喜欢，有 一辈子的孤单，来自刘若英。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一起来说的是那些没有前奏的好听的歌曲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 SKY 说了，十年前听这首歌，只听到我存在在你的存在，一直傻傻的向往这种感情，殊不知感情从来都不是对等的。今年听了一个月的梁静茹，听到的是风筝有风，海豚有海，我存在在我的存在，我好像学不会也做不到一样，我真的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。这样的留言好深刻啊，需要慢慢品可能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大概明白你的状态吧。图图也说，好多喜欢的歌都是描述感情的，感情的事情真的是说不好。大学的时候对一个人的感情很特别，不知道是欣赏还是崇拜还是真的喜欢，他活成了我最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，所以说到最后呢，我也不知道是在羡慕他还是喜欢他还是想要成为他啊。我觉得能够反思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，所以说我觉得既然开始想了，我觉得就真的想明白了再往下走吧，不管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，王心凌的老歌啊，好像又火起来了，大家呢纷纷模仿起她出道早期作品当中的一些舞蹈动作，并且拍成视频发在了网上。那么这些歌曲呢，基本都出自她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爱你》当中，这是奠定王心凌歌坛地位和形象的专辑。那么其中呢，有一首就没有前奏的歌曲，相信呢很多人耳熟能详，叫做《月光》。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对吧？那旋律呢，直接拿来用的是日本歌手岛谷瞳的作品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但是呢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严格的来说哈，王心凌的这首歌应该算是翻唱的翻唱的翻唱，大家算一算啊，翻了几道了。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发行于1968年，后来呢不断的被人改编翻唱，才成为了后来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歌手岛谷瞳的作品也不是他的原创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心凌的这一首《月光》。 弯弯月光下，蒲公英在游荡，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，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，难免会受伤。弯弯小路上，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，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，幸福也许漫长。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，失败无所谓，你在左右，月光多美。弯弯月光下，我轻轻在歌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。闭上双眼，感觉你在身旁，你是温暖月光，你是幸福月光。晚上 月光来自王心凌。很多创作人呢都喜欢在街头寻找灵感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歌手邓紫棋发行了一首歌很火，叫做《泡沫》。我记得过去呢也跟大家念叨过，我一个好哥们儿哈，就是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一次把这首歌唱上去过，但是呢每一次去唱 K 或者说干嘛的时候都会执着的要唱这首歌，也是非常服气哈。那么这首歌呢灵感就是邓紫棋在街头找到的。当时呢他的生活不太顺心，感情方面也不顺，工作呢也很压抑，后来呢就自己跑到国外散心。那么有一次呢在闹市区看到几个小丑在吹泡泡，哎呀那个画面就真的是美到他了，打动他了。但是他呢却觉得泡沫虽然很漂亮，但是呢真的太容易破裂了。然后呢他结合了自己的生活，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泡沫。那么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的是邓紫棋的泡沫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我是英超，待会儿见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。吃的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伤我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 还房贷压力够大，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。 那可不成，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，装不好更费钱。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。 不用担心，16件家具全配齐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空调、智能门锁、净水净化器、微波炉、小厨宝任意选。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，真正拎包入住。4008764888， 4008764888。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那酒滋味真的不错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？朋友说，董酒会酿酒，但是不会卖酒啊。1983年，

追梦人说，每次听总会想起小时候，每年过年的时候和表姐表哥表弟一起去亲戚家拜年，在山间小路奔跑的场景特别美好，遗憾的是保持了几年，后来慢慢我们长大就再也没有完整的聚到一起再去拜年了。快20年过去，我们初为人父母，相聚却找不回曾经儿时的美好。相信呢，很多朋友都听过南拳妈妈组合演唱的《下雨天》。每次遇到下雨天呢，这样手机里的这种各种听歌软件都会推荐这首歌曲。很多人呢也是通过《下雨天》见识到了主唱梁心怡的强大唱功。那么这首歌呢收在南拳妈妈组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《优之良曲难搞小孩》当中。但其实呢，在发行之前，谁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成为这张专辑甚至是整个组合最火的一首歌。因为当时这张专辑主打的怀旧牌，专辑的第一主打《再见小时候》是为了呼应这个组合出道时发行的作品《小时候》，对吧？都听过这首歌哈。而且呢，周杰伦也为这张专辑出了不少力，写歌又是让方文山帮他们写词，后来呢还亲自当了音乐录影带的导演。那么专辑当中呢，就有这么一首歌和他呢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是呢这首歌反倒成为了最经典的歌。所以说这个世间很多的事情都很有趣，是吧？好吧，一起来分享这首《下雨天》，来自当时在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女主唱梁心怡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，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身， 下雨天来自梁心怡。听完了南拳妈妈的歌，刚才我们也来提到了周杰伦，那么接下来就来聊两句他吧。 最近几年的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手中的奶茶一样，越来越甜蜜了哈。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结婚的原因，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都是爱情的甜蜜。但其实呢，真的是结了婚的人不会这么说的，因为在和昆凌交往之前呢，周杰伦已经在做这一类歌曲了。如果说要给周杰伦的甜蜜歌曲找一个起点，那应该是在2007年，那一年呢，他在专辑《我很忙》当中收了一首歌，就叫《甜甜的》，是吧？都听过哈。这也是一首没有什么前奏的歌曲。当时呢，外界对周杰伦的评价呢，总是没有改变。哎呀，周杰伦听得自己都烦了，就写了这么一首歌吧。最初呢，他也担心这类风格不适合自己，但是呢，录制完了之后，他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，这个也不错。所以说后来呢，每一次出专辑，基本上都要收录这一类听起来就很甜的歌曲。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周杰伦的《甜甜的》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伤，小半海深，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。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。 甜甜的来自周杰伦。我们都知道周杰伦非常崇拜一个人，他呢不仅多次在公共场合提起对于这位歌手的喜爱，还把他呢写进了自己的歌里。谁呢？就是号称歌神的张学友。张学友唱过很多歌，其中也有一些没有前奏的歌曲，是吧？其中呢比较出名的就是《我真的受伤了》，这首歌是2001年推出的一首曲子，那么直到现在呢依然是有很高的影响力，不管是翻唱者不胜枚举啊，在 KTV 里的点唱率也一直是排在前五名。所以说呢，听完这个在准备稿子的时候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突然我就在想，我说哪一天要不我们就做一期这个我们会在 KTV 里唱的那些必唱金曲这样的主题的节目好了。好吧，接下来一起来分享我们在 KTV 里都会唱到的一首歌，张学友的《我真的受伤了》。 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想你了。 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呢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？是你变了，是你变了。灯光熄灭了，音乐静止了，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我真的受伤了，来自张学友。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的《最佳损友》，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歌曲。那么在这之前呢，外界一直都说陈奕迅的唱腔好像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，早期的时候呢，他更多是模仿张学友的唱法，这是因为早年间呢，他在练歌的时候总是唱张学友的歌，导致呢就成为了一个习惯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那后来呢，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，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唱歌方式，那就是吟唱。而《最佳损友》这首歌的出现呢，让这种说法变得更有说服力了。所以说呢，在一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这样的没有前奏的歌曲当中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则是陈奕迅的这首广东话版的《最佳损友》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秒，朋友，朋友，我当你一世，朋友，奇怪，过去再不堪回首，事事其实还有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，朋友，你试过把我批斗，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，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，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，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，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，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但说过去却那样厚，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，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，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，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，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，想要再次喝酒，待葡萄成熟透，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，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，是敌与是友，各自也没有自由，位置变了各有队友，问我有没有，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，非什么大仇，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， 不知你是我敌友，已没法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，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，早知解散后各自有，际遇作到游，其就其在接受了，各自有路走，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，严重似情侣讲分手。 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，王菲演唱的同样是广东话歌曲《暧昧》，是她1995年发行的歌。这首歌的人气非常高，也让她呢收获了不少的荣誉。但可能她很多朋友不太知道，其实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原版是来自黄莺莺演唱的《晴雪》，晴是感情的晴，雪呢是下雪的雪。后来呢，请人重新填词，才有了这一首《暧昧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来黄莺莺的版本听一听，对比一下看，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好吧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，我是英超。最后一起来分享王菲的《暧昧》，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《速度与激情》第八部。明天十一点，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。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。在兜圈，那情要怎么可算短？